我们进入顿渐品，顿渐品啊，这个是第八品，一共有三个故事，三个故事呢，然后啊，还有一个第九品哦，第九品呢，也不长，第九品呢，就是说护法，最后他们要护这个禅宗这一脉啊，顿渐啊。所以我们大概花这两个章节，我们大概就花2到3堂课，2堂半，可能就2到3堂不到就讲完了，最后就进入第十品啊。所以我们没有几次，我们这个六祖坛经就会结束了。顿渐品啊，你看顿跟渐啊，顿是什么？你要知道是整个禅宗的故事嘛，他是不是传到五祖忍？本来大家都以为他的那个大弟子是神秀，是不是？那么而最后杀出一个慧能。但是呢，其实神秀跟慧能两个人功夫都很好啊。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神秀跟慧能的诗，你们要把它这个诗啊，你要把它记住。你看啊，我们叫顿什么，大家都知道顿嘛，顿悟嘛，对不对？那个渐呢，是渐渐的才悟。但是你怎么渐渐悟呢？你经过很多的试修。你慢慢的修，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修。你这么去，你不要去想渐悟，其实一个是顿悟，当下顿悟；第二个呢是渐修，慢慢慢慢的修行，最后也终至开悟。啊，你先把顿渐这两个概念啊，你要先把它搞清楚。最上根的人啊，这个顿悟啊。这个中国，我们古印度我们先不管啊，那个佛正法时期，那当然解脱的人太多了，我们不管。我说在末法时代，至少我们中国这一块，你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只有六祖慧能一人。哇，他是什么《金刚经》没听完，当下顿悟，因无所住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就顿悟了。而且他那个是大开元解，他那已经不是，当然就是说他没有，他有没有圆证成佛，当然没有，但是他肯定明心见性了，我执法执全部放掉了，就是他当时就已经悟到了那个万法唯心了，哦，是这样子一个功夫。那当你证悟到这样，你到这样子的一个功夫时候，你当场证法身啊，明心见性法身，那已经进出自在了。可是我们不是这么回事嘛。我们必须要经过渐修，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最后终于可以明心见性。其实啊，这一段啊，顿跟渐啊，是《法华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概念，所以才说你开悟在楞严，但是你成佛，你必须靠法华。你开悟之后，你还没有办法圆证。你开悟之后，你成法身哦，你可能开悟了，你我空法空，空也空，你对于空如来藏这一块你很熟悉了，但是如来藏你那个楞严经，你再稍微再往后一点，我们快要学到了，它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比较偏重于空这一块哦，从假入空，但是啊，佛告诉你，从假入空之后，你还得从空再出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得发大愿，发菩提心，救苦救难，最后你最终能够圆证，你最终真的成应身佛，以佛的那个应身佛像示现、哦、这个东西最后终于圆证。那这一步啊，就是我们讲法华经所讲的，你最后你因为你成法身之后，你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啊，你必须出来圆证，应身佛出来了，那个真的八相成道示现，应身佛示现哦，是法华经这块所讲的精神。所以啊，我们这个顿跟悟啊，就是一南一北，北边呢是神秀，南边呢是慧能。所以你看看啊，慧能他顿的是什么？他顿悟的是什么？他顿悟的就是万法唯心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法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楞严经我们今天所讲的万法无生啊，万法由心啊。所以所有这一切万法呢，没有被生出来，所以这个他说明镜亦非台啊，对，这个他说他应该在讲，就是说根本就无一物，你何处惹尘埃。慧能是说啊，身如菩提柱，心如明镜台，对不对？时时勤拂拭，你要莫使惹尘埃。 这个是在讲渐修。我呀，这个心是明镜台啊，上面会沾污啊，会，你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一直在妄动？我讲这一段跟那个后面的故事非常有关。我的心一直在妄动，一直在妄动，所以啊，我要让我的心不要动啊，我的心不能动啊，我的心不能动之后，所以上面呢会有尘埃，你慢慢慢慢要把它给拂掉，拂掉，让我的心啊一片清净，心不可以动哦。然后上面不可以沾灰尘哦，所以我不停的试修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要看住我的心。你去想想看，看住我的心，你这个心如果需要被你看住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妄心了，它已经不是真如心了。但是当我没有办法一步到位的时候，我的确需要慢慢慢慢，像我们这些人真的需要 polish， 我的确要看住我的妄心。我的确要修止观啊，我需要修禅定啊，我要看住我的妄心，让我自己不要躁动妄动，让我那个心啊上面不要沾灰尘，让我那个镜子上面不要沾灰尘。这个是渐修。但是六祖慧能讲什么？他说根本就本来无一物，也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根本本来无一物，那我何须何处惹尘埃？我怎么会惹尘埃？根本就没有尘埃。明镜亦非台，根本就菩提本无树，本明镜亦非台，根本就一样东西都没有。尘埃也是假的，菩提树也是假的，明镜也是假的，全部都是我的内心的显现。所以我哪来的尘埃不尘埃？根本就也不用去扶它，根本就没有尘埃。这两个人的功夫在这个地方你就见到了。我们又学了差不多一年了，是不是差不多？所以你看看，你再去看今天这两个故事，你就可以发现它中间的差异性。一个是当下顿悟，根本就没有尘埃，有什么好浮的？另外一个，因为它是什么以如来藏为出发点，另外一个呢，其实他还在执着在他那个妄心当中，要看住他那个心不能躁动。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功夫啊差很多。那我们就来看看顿渐品啊。十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津南玉泉寺啊。那么两个人呢，一个是在南，一个是在北。于时两宗圣化啊，那么人间称南能北秀，其实两边的信徒都很多，然后当时的人都知道南能北秀啊，所以呢就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南边呢是慧能，就是顿；北边是神秀，就是渐。那么学者啊，莫之宗去。那么师谓众曰啊，法本一中，人有南北。其实啊，六祖慧能知道外面人都给他们分南北啊，分顿渐等等，但是他一直教化大家，就是说，其实法就只有一宗，法门没有，就是这么一个法。哦，就那一乘大法，就那一个法，没有各种法门。那所有的一些法门，那是因为人的因缘不同，根性不同，人才有南北，人有分别，人有因缘，人有根性，所以出现各种方便法门。但那些方便法门，也就是一个方便法门，其实讲白了是一个 stepping stone， 让你踏着之后进入那一乘那个一佛乘，就是《法华经》最后所讲一佛乘。《法华经》告诉你，现在学的那个小乘、中乘、大乘。所学的这所有的一切，你持戒也好，忍辱也好，你拜忏也好，所有的一切，你念佛也好，最后都是要跟你跟那个一佛乘接轨。哦，前面什么牛车、羊车、马车，全部都是幌子，最后他想让你上那个大白牛车，那才是他最终想要引你过去的。哦，里面那个《法华经》里面有个化城。那个变化的化，城堡的城，就化出变化出一个城堡。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我们去爬山嘛，你要爬到山顶，那你要跟你讲说，我们现在一路攻顶哦，中间不停。我跟你讲，所有人都撤了，谁跟你爬呀？那个向导，你看他是不停的跟你讲，哎呀，快到了，快到了。那么中间呢，前面在五里路啊，有一个亭子，我们会在那边休息、喝水、上厕所、吃点东西。大家听到了这样子，才有愿意先到那亭子再说吧。哦，我们再想办法看看要不要攻顶。其实《法华经》在讲佛49年教诲是同样的意思，小乘、中乘、大乘就是那化城，就是那个亭子，让你先稍作休息。最后，最终的目标是那一乘大法，其实是要你攻顶一佛乘啊。所以啊，他说法其实是一样的啊，但是人因为有顿渐。哦，那么 所以呢，每个人因缘啊，这个渐可能有迟疾，有的人明心见性的快，有的人这个根性力，有些人不行，比较慢啊、哦。那么人有各种不同的分别，但法没有差别的哦。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这句话非常重要，你就一定要懂哦。有顿有渐，不管你是顿悟还是渐修，其实没有各种法门，那种所有的方便法门都虚晃一招。真正的佛法就那一个一乘大法，一佛乘什么，其实就是告诉你所有一切万法你要回归一心，就是让你先回老家回归一心再重新出发，先从假入空再从空出假，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你学了楞严经学到现在其实还没讲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楞严经后面稍微观世音菩萨出来在自己举自己的例子作证的时候他有提到，那么真正在提这件事情讲得非常透彻的，让你对于那个一佛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这各种不同的法门怎么回归一心，这个地方是法华经讲，而且法华经道理太重要了，但是它是以很多很小的很简单的故事在跟大家讲，是以非常简单的故事呈现出非常重要的概念、哦、所以法华经就不管怎么样，这一世你自己要学一趟、哦、我们以后会开法华经，如果你不上课也没有问题，因为法华经的确是你自己有机会念得懂的，或者你甚至就可以去看境界法师的法华经，我相信讲的肯定比我讲的好、哦、那个他也可以去看那边，但是你一定要学一次，这个是我给你最最真诚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楞严经都学到现在，你法华经不能不学，那你这一生你学佛的道路就圆满了，法华经也学了，楞严经也学了，先开悟再成佛，先念楞严经再学法华经，这个是正确的一个顺序哦。你如果前面没有学，你直接进入法华经，你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其中的那个奥妙，以及佛啊他这一路走来的苦心啊、哦、那49年怎么会最后49年最后把你拉到法华经啊、哦、所以如果你前面没有修行的一些功夫的话，你比较难 appreciate 这个法华经。好，那么他就告诉你啊、哦、这个南顿北渐是这样子。那么然秀之众徒众啊，这个神秀啊是比较有学问嘛，那你也知道六祖是个文盲啊，所以神秀的这些徒众啊就经常讥笑这个六祖啊，就讥笑南宗的这个祖师啊，说哎呀你看啊不识字啊文盲啊你还能干嘛啊，何有何所长啊，那个下面人就这样笑。但神秀啊他说啊，你们不要这样看他，这个人啊他是无师自通啊，他没有老师啊，自己顿悟啊，生物上乘啊，上乘什么，就是一佛乘，上乘不是小乘，也不是东中乘，也不是大乘哦，上乘是一佛乘啊。他说我真的不如他啊，至少慧能在外面是这样跟人这么说的，且他说而且我们的老师那个五祖啊法忍和尚啊是亲自把这个法衣啊衣钵啊是传给了六祖啊，这个怎么可能是偶尔发生的事情，这也不可能是莫名其妙发生，他是真的就是他厉害，所以老师把衣钵传给他了。他说其实我啊如果不是因为我在这边有这么多的责任啊等等，我啊恨不得就可以过去啊去礼见那个慧能啊，去跟他学东西啊。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如果我想你真心如果想要过去应该还是能过得去啦，我猜比如当时你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不见得是真的能够就要去就能去啊，他还有外面还有他下面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徒弟啊旁边的人啊，所以哎，可能有的时候心里想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说派下面的人过去，然后你们也可以去曹溪那边啊去看看六祖慧能啊，所以呢就有三个人就跑去了，这三个人呢、啊，有的是怀好意，有的是不怀好意啊，有的是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啊，有的是根本就想去踢馆，甚至有的呢那是去想要杀他啊。那么我们就看看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人叫智成，智成啊他就跟智成说啊，他说你啊这个那个神秀啊就跟智成说，他说你啊聪明多智，你是很聪明啊，你倒是可以啊 到这个潮汐去听听那个六祖慧能讲法啊。如果啊有什么好的啊，你要把它记下来啊，你还回来说给我听呢啊。那这个智诚就说好啊，那汝师啊，那个他说师师曰啊，他说汝师若为示众。哎，我先看这，我看哦，对不起 ，sorry， 中间少了一段。他说智诚呢、啊，就禀命就跑去潮汐啊，那么随众参请啊，不言来处，但很多人在那里听法。他也混在中间，也没告诉这个慧能说他从哪儿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啊，慧能啊，他有他心通啊。这个你知道，你那个修行修到后面，你这个他心通是 come as a package， 也不是你需要特别修你就有神通的啊。他说今日有道法之人潜在这个会里面，就马上忽然跟慧能就忽然跟大家讲说，哎，这边有个贼来了，想要来偷我的法，现在这个大会里面啊。那智诚一听啊，那肯定是在讲他，就赶快出来礼拜啊，跟那个就跟慧能讲说，哎，不是啊，我不是来偷法的啊，是我的老师请我来学，神秀请我来的啊。那师老师这个慧能就说，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吼，你从那边来，那你就是奸细，你想要来偷。所以那个慧能也是蛮有意思的啊，他呢就是put aside 你说他这个已经证得法身啊，他其实在这个教育方面啊，算是比较是老初级的，所以呢，对他说，哎，你是细作哦，你是贼来的哦，间谍来的哦。对面就说，不是不是啊，老师说那怎么不是？慧能就说怎么会不是？你就是。他说，哎呀，我之前没说啊，我是，现在我已经说了，我就不是，现在刚刚是，现在不是了。这两个对话很好玩啊。好，那慧能就说，那你的老师。老师怎么说的、啊、哦，你的老师平常告诉你什么啊？怎么说的、啊？怎么说法的啊？那老师那个这个智诚啊，就说啊，这个老师啊，经常啊教诲大众，所以当然慧能就先问他神秀怎么教他的，他就说陈秀啊，经常教大家怎么样住心观境。哦，你要安住在你心上面哦，你要去观啊，你要去观想啊，或者说你要这个就是要清净啊，你要观境啊，你不能够说在外面非常喧哗啊，所以住心，你的心呢、啊，你要让它非常的干净啊，这是神秀教的啊。常坐不卧啊，你的身体呢就经常就长期要在里禅坐啊，千万不要到外面去奔走，不像我们到外面去吃喝玩乐，不可以啊，你就常坐在那里，有空就打坐，有空就打坐，就是没事，应该说没事，没特别事，你就是打坐，不是有空就打坐，是你没特别事，你就坐在那里，也别动了啊，身体常坐不卧，然后呢，住心观境。啊，老师说，那慧能说什么？这是很神秀教的啊，住心观境，常坐不卧。那慧能说什么？慧能说住心观境。他说，我告诉你，住心观境是病，非禅。慧能说，住心观境这个是病了 ，OK， 才不是禅呢，禅才不是这样修的呢，禅坐才不是这么回事呢，禅定。哦，你这个是生病，不是禅定。常坐居身与理合意，你每天坐那里不动，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 benefit 到？为什么你身体在那边不动，怎么可能你没有办法 benefit from 这个动作的哦？所以他说我来做个记给你听，哎，我是怎么想的？他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哦，他说啊，你这个是什么情况？生的时候呢，你坐在那边呢，就僵坐在那边也不睡觉哦，能睡的时候不睡。哎，他说等到你死的时候啊，你躺在那里，你要起来都起不来呢，你呢根本就是一具臭皮囊啊，你坐或不坐，你卧或不卧，我根本都没差，你呀、啊、也没有办法真正修养，你修行你也没办法真正的修行往上走，你这个东西根本不对，你这整个东西是错的，不对的。啊，住心观境，你去看看慧六祖慧能还是觉得，因为我们大，他觉得所有的人啊，那个妄心啊，随境转，是不是？是心随法华转嘛？不是，这是法华转心，不是心转法华，对不对？我们这还不是法华转心呢，我们这是外境转心，所以他叫大家你别到外面去跑哦，你要这个心如明镜台，你要时时勤拂拭啊，啊，莫使惹尘埃，因为一到外面去跑。你的心呢就惹尘埃，然后呢就完蛋，修行功夫就完蛋，所以就叫你关在山洞里面，然后你都不要 去哪里你就好好盘坐在那里就没事儿了，这个东西不行，这才不是真正修行。他说不对，六祖慧能说不对。那智成就问说，那这个弟子啊，在秀大师学了9年啊，真的他这样教我，我还真没办法弃悟呢。那你听你这样一说，哇，我还真的是觉得很跟我的心啊，心里的觉很有契入啊，很契入啊。他说啊，这个真的是生死大事，能不能悟道，能不能明心见性，肯定是生死大事吗？啊，而且另外一个层面看生死大事，就是说，哎呀，能不能出三界啊？我能不能当下断轮回啊？哇，看就看和尚你了，能不能大慈大悲教教我吧？那老师就慧能就说，哎，吾闻汝师啊，教学教那个，他说汝师教是学人戒定慧法。这个慧能先不讲，他说我先问你一个，你的老师教戒定慧哈，可不可以问一下，他说但是我只知道他教戒定慧，但是我不知道他如何教戒定慧，形象为何啊，如何，他说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他要教这个智成之前啊，慧能他要先听听看神秀是怎么说的啊，所以神秀怎么说呢，神秀这边就说了啊，他那个智成就说神秀是这么说的，秀大师是说啊，诸恶莫作名为戒，戒是什么，戒律嘛，对不对，所以哎呀，所有的恶事都不能做，不能打人，不能骂人，不能害人啊，哦，这些东西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戒。诸善奉行就是慧，慧是什么，智慧，智慧是什么，就是能够做所有的好事，所有的坏事不做就是戒，所有的好事呢都做呢就是慧啊，很有智慧，就会做好事嘛啊。那么自尽其意呀，自尽其意的话就是定，自尽其也就当然就是说你的心啊，你的这个意啊，第六意识，你的意识啊，干干净净，不要去想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不要妄想，那就是定。这个是秀能秀神秀告诉大家的。那么这个比说如此啊，未审和尚以合法事毁人。那么他说神秀是这么讲的，那我也想听听看啊，这慧能大师你是怎么说的？好，慧能大师就说啊。他说吾若言有法与人啊，即为狂辱。他说啊，慧能就说，如果我告诉你我啊有什么法能够教你的话，那我就是在打狂语啊。但是呢，因为还是要有方便法门啦，还是要稍微这个随方解福，就是说你还，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法可以教人的，对吧，这根本就是无菩提心可发，无佛法可证，哪有什么法门可修的，根本无法可说，也无法可修，也没有什么法门可修，这个是从体性来讲，真的是万法为心造，心外无法。但是现代人你跟他讲，就是那些功夫不到的人，你跟他讲这个不行嘛，所以还是得去跟他讲说，哎呀，那我就还是有一些方便法门跟你讲一些，稍微把你解套一下，就是说那个解除你的那个业系，就是说你有这个业力啊，或者你那个无名，我还是稍微帮你解套一下。假名三昧啊，好像说有那么一个三昧啊，三昧是禅定，但是他说即使三昧也是假名假相假用，也是心外无法，也是这个虚晃一招，也是就是一个名相啊。但是你老师所说的这个戒定慧，实不可思议也。我所讲的戒定慧是又跟他是不一样的。你不可思议啊，有正面思考，也有反面，正面反面讲都有啦。是说不可思议讲得很好啦。但是我讲的是跟他不一样的，也有说你这个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讲的可跟他不一样哦，两种说法都有。但我们看正面，就是说你老师讲的很好，但是我啊讲的是跟他不一样的，因为的确这个神秀啊是用这个相用人世间的这个不是从我们一念心性出发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看啊，智成说啊，戒定慧就只有一种啊，还能够有不同的定义哦。老师说啊，你的老师啊，就是慧能说，你的老师神秀老师所教的这个戒定慧啊，是接引啊，这个是发大乘心，你要接引大乘人。大乘人啊，是不是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有嘛？对不对？就是因无那个你要。反正你要行六度行布施啊，你要发心做这所有事情。他说你这个接大乘人啦、啊、没问题啦，也很好哦。但是我的戒定慧是接上乘人， 上乘人是什么？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一佛乘，就是佛说我其实入佛。法华经为什么说他入佛之见，最后成佛？靠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入佛的之见。佛告诉你说，其实我讲了49年，最后就是要告诉你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那个叫做上乘人，一佛乘。五乘，最后呢一佛乘，最后就是要入一佛乘。那么这一佛乘啊，最上乘，最上等人，那个最上等人才有办法进一佛乘。误解不同，见有疾迟。那个当然就是说各个人啊，各个修行，每一个人悟道啊，都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根性高，有的根性低，但是都没有问题，所以也是会有方便法门。但是你不要以为方便法门就是最终的那个法门，你们能把方便当实相，这个不行。哦，我们说有权有实。全十二法，全是什么方便全宜之计，那个是全法，没有问题，有方便法门，但是实相只有一个，实法只有一个，你不能把全法的方便法门当成实法，当成实相，那不行。哦，这个东西那不行，这个啊、哦、很重要，你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他说汝听吾说啊、哦，你来听听看我的哦，跟你想的怎么样？哦、但是我自己所说的法，六祖慧能说，我所说的法是不离自性的、哦、是不会离开这个自性，就不会离开我们如来藏，就是从头到尾跟你说万法唯心，就是那一念心，我们的自性，所有一切、哦、这个你三生佛四智八四转四智，所有东西反正最后就告诉你不离那一念心性。如果离体说法，离开了一念心性去说任何的法或任何的法门，他说这个东西就是相说。相说是什么？就是在相用上面打转。你离开了一念心性，那你的自性常迷，你永远出不来。你都是在方便里面打转，你离开那一念心性，你的那个根本就已经出问题了，那么你永远出不来。所以你如果在方便里面打转，出不来、哦、所以要知道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这个时候很重要。就神秀，你看哦，神秀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还在那个勤拂拭他那个明镜台。但是六祖慧能他了解这一点，一切万法就是从自性起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戒定慧。只要你是从自性起用，你的自性不起不随业缘，随着境缘起用，那你当下就是戒定慧。这个地方你听得懂吗？你看神秀他在外面那边试修、哦、要行善啊，不要行恶啊，这个叫戒，那个叫定啊，等等。因为你还在事相上面打转，你根本离开了一念心性，你在外面的那个方便法，你还在人世间的这个法门里面打转。你离开了一念心性，你就是只能在这边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但是只要有镜子，你怎么会不惹尘埃？你自己去想这件事情，这是不是狗在咬它的尾巴？你要插镜子让它不惹尘埃，但是只要有镜子，它就有尘埃啊。你只要一不插的 split second， 尘埃又下来了，那你这插的没完没了了。所以他就告诉你，一切万法从自性起用，这个就是戒定慧，你根本不用插，尘埃也是假的，镜子也是假的，你根本不用插，或有尘埃也好，没尘埃也好。镜子就是那镜子，有尘埃没尘埃不会影响那镜子去照明外面啊。那镜子的本性是不动的，有没有尘埃没关系，那镜子本性不动啊。所以他说心地无非自性戒，你看他怎么解，他说我做一个戒，我告诉你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生去生来本三昧。你看看前面心地无非，心地无痴，心地无乱，其实是同一个意思。这个非是什么？这个非啊，其实就是没有，非就是不对的事情嘛。不对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非，违反了佛要教我们的教导。你不要把它有善有恶，外面有的是善事，有的是恶事，你用人类的二元法去分，你永远分不出来。所以他现在告诉你无非是什么，那个非啊，其实你就不要违反佛法，就是无非了。那么佛法叫你干嘛？叫你不要起妄念啊，不要起分别执着。所以也就无非是什么，就是你心里不要起妄念，不要有二元的思考方式，不要有任何的分别心，那更不能执着，这个就无非了。 你心里只要你这个菩提自性哦，反正你的真如本性原本具足啊，何其自性原本具足啊，原本清净啊，能生万法不是吗？这个六祖慧能已经讲过啦。这个所以你无非之后，你只要不要自己在那边起心那个起心动念乱想乱那个。原本就具足的，根本不用找，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自性界，哇！你原来就是一片光明清净，怎么根本就是最圆满的状态？所以呢，你不要去起妄念，你就是自性界、自性慧、自性定。你看，无非无痴跟无乱是同样的意思啊。无痴不就痴？你打妄想不就是痴吗？起分别心执着不就是痴吗？乱也是啊，起心动念不就是乱吗？所以只要你不要起心动念，不要生二缘，不要分别执着，你就是自性界定慧哦。而且你的这个你的真如心不增不减自金刚，金刚就是非常的，其实这个金刚是什么？非常的坚硬，能破所有的无明，也不会被人家给破坏掉哦，非常的圆满坚强圆满的。那么生来生去本三昧，你就算身体来去自如啊，不是说来无来相去无去相吗？是不是你根本无所从来，如来怎么样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所以这个地方你身体来去无所谓，它就是三昧。当你所有万法由心的时候，你的心不起心动念，你安住在那个真如本性的时候，你的身来来去去行住坐卧都是三昧。你明白的道理，吃喝拉撒睡行住坐卧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你要是没懂这个道理，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也都不是佛法了。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就告诉你真如守住，就是安住在你的真如本性，然后呢一切从心啊随缘变现出来。但是那个随那个缘，当然我们讲是净缘哦，那你就得大自在。这个叫做真空妙有嘛，所以你说哇，那个智诚听到之后啊，就谢谢老师啊，就讲一句，他就讲的这个句啊，看这边还有哦，还有一点呢，还没讲完，今天时间有点超时了，要不然我们先讲一部分，下次接着讲。那个他就做了一个句啊，他说五蕴幻身，幻何究竟？那么回去真如，法还不净。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五蕴幻身啊。幻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就是搞不清楚这个五蕴幻身的幻的真实到底是什么。其实幻的真实就是如来藏，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停的在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很痛苦啊，那个因为你的所有法不是真实，你怎么去求法？所以啊，你回去真如，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懂得这个。如果啊，你不明白直趋真如的话，如果你不直趋真如，你回避它，不直趋真如，那你就是心外求法，那所有的法都是不干净的，你永远见不到真法啊！你甚至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是不是？你这个佛法都要舍了，更何况外面那些万法、这些染缘之法？所以就跟你讲说，所有这些万法，你都得慢慢把它放下。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呢就先不用复习了。那个温迪也在度假，不要麻烦他。那个我就下一次啊，会把这边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戒定慧。那么我们就会接着讲，其实第一个故事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第一个故事讲差不多，我们下一次啊就慢慢把它给结束掉之后，我们会进入第二个故事。如果有时间，我们可能下一次会把第八品给讲完，我们下次把第八品讲完，第九品等到再下一堂课讲，好不好？那我们下次那个 Wendy 如果有听录音的话，就不用准备，下次我自己复习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1月17号上课。那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都没问题吗？好，那就麻烦大家下线之后，麻烦Jenny把那个录音发出来啊。好，谢谢大家，我们1月17号见，拜拜拜拜。